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何容兴足球世界今集请到16岁已经踢甲组的足球神童黄文伟前辈上来跟我们做访问，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当年的威水史，各位观众一定要听啊！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点，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继续 嗱，咁咧就头先咧就我哋即系。一開始嘅時候介紹廚房嘅嘢啦，頭先我講啦，咁咧就你係農曆前嘅時候就過咗台灣噶，所以就避咗依個即係家居隔離14日。咁你台灣其實好多人都知道你係過去做啲乜嘢啦，咁你講一次，即係我哋觀眾再講，即係去你個目的咁啊， 所以我笑咗， 係啦。 其實咧，今次去台灣咧，就係因為嗰度有香港，然之後其實係有事發生咗啦，流亡到去台灣嘅手足。 嗯， 然之後嗰度有聚咗一班咁嘅香港人啦。然之後亦都好慶幸有一啲台灣嘅組織。台灣人是支持我哋香港抗爭的人嘅，然之後佢哋係入面係有人照顧緊佢哋，但係佢哋講緊嘅係話覺得即係流落異鄉啦，然之後周圍嘅人物啊都唔熟悉啦，然之後咁有人接濟佢，但係佢又冇一個即係佢唔係一個自由人嘅身份啦，即係佢其實嚟到係旅行咁樣嘅就。咁然之後咧，就覺得去嗰邊嘅台灣人咧就聯絡我，就話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知道我係煮嘢食嘅，就可唔可以去嗰邊同佢哋煮餐翻，好似團年飯咁樣嘅嘢。但係佢哋聯絡我嗰陣時咧，就其實係就正正係大選嘅時候咧，就新年前嘅時候咧，其實我嗰陣時係籌備緊搞緊大食會啊嘛。就嗰陣時我話即刻立刻又未有辦法嘅，咁然之後就直至最近。即係幾日前啦，咁就大家安排好啦，然之後佢哋都揾到個適合嘅地方啦，咁然之後我就過去嗰度，咁佢哋話嗰啲細路想食雞煲咁樣，咁然之後其實咦嗰陣時我一下都拗頭，我自己就未整過雞煲嘅。咁然之後我睇下先啦，然之後我即刻就揾下食譜啦。我原來係咁樣嘅嘢嚟嘅。咁然之後我睇我咁我整出嚟都唔難啫。 所以香港國咧立國嘅時候咧，雞煲咧係國宴之 嚟。你睇完食譜，自己都有整過。 嗯， 係都試過先嘅。 未，其實整乜啦？ 唔使噶啦， 我以前做嘅我後屘有做嘅廚房咧係做到會嘅，做到會係。其實聯合國乜都有嘅，我老實講，你話叫我走去炒中菜啦，同個中菜師傅一樣點炒出嚟有一樣嘅味咧，唔得。但如果後面即係有個中菜嘅師傅俾曬佢啲料，然之後我過去炒咧，又炒得到一樣嘢出嚟，可能個功夫火候唔係100%好似佢咁啦。但係其實我都做到嘅，即係同埋你識得用個火啊，即係識得佢嗰啲。食物嘅質地係點咧？之後你會估計到，呢啲咁嘅香料，呢啲咁嘅濕嘅香料，然之後邊啲落先，邊啲落後，呢啲係 OK 嘅。即係好似或者你肉要點樣整香佢啊，點樣醃佢啊，咁全部呢啲其實中菜西菜咧，你而家個界線咧，而家都係越嚟越模糊啊。 尤其茶餐廳將啲中菜西菜咧，其實就撈到 嗱茶餐廳，我必須講茶餐廳嘅歷史。 茶餐廳嘅歷史， 講史 真先，嗱，講翻即係我哋又唔好差越差越遠，差到都唔記得咗去邊個 主。一陣間翻嚟先講 啦。唔係嗱，最主軸咧就係話咧，因為台灣嘅朋友咧都知道你喺理大啊、中大咧就煮個嘢俾啲手足食。 咁咧就呢班兄弟咧就喺台灣咧 想食雞煲， 係啦，好悶，住得悶。咁啊，我哋唔好用救濟呢個字眼啦，人哋都係叫幫你手，係啊 ，OK， 人哋幫你手。咁人哋幫你手之餘咧，都希望咧喺個身心上邊、心理上邊咧，即係大家多啲呢個即係安慰。咁所以咧，懷念香港菜式，所以邀請咗你過去咧，就煮呢啲菜式咧，就俾你享用下，即係大家咧，即係以解個思鄉之苦。即係你亦都做到啦，係嘛？即係由雞煲啊，又仲有啲咩香港人熟悉嘅菜式咧？ 我想講，如果你話雞煲係香港嘅菜式，其實都好得意嘅。 即係仲有咩菜式 咧？呢啲係我喺嗰陣時啊，嗰陣時我就再整多個沙律啦。係，然之後本身個店主話想整咕嚕肉，我預佢有一味菜噶嘛。點不知後屘佢話反而係攞唔到貨，個咕嚕肉冇整到嘅。 整唔到嘅。 然之後就好彩，我嗰陣時就預多咗，即係雞煲嘅份量有預多。然之後亦都預咗雞煲之後，咁然之後咪再煮個湯，然之後落去咪打邊爐咁咯。 調味嗰啲嚟咪香港大過去？ 唔係， 都係嗰邊， 都係當地嘅。雖然喺嗰邊對住嗰啲台灣人唔係咁好意思啦，即係去到見到係的確佢哋材料新鮮，但係同香港比。種類嚟講，香港真係多去太千萬倍。 冇錯冇錯，錯 okay. 多去千萬倍去賣，即係成個你諗下，成佢哋個街市係好似我哋果欄咁大嘅。但係佢哋賣嚟賣去都係賣嗰幾種。 係冇錯冇錯。 成你諗想象一下，成個果欄咁大嘅街市，然之後都係賣嗰幾種菜。 即係你去一檔雞檔咧，其實就已經睇曬成個街市嘅雞檔㗎啦。基本上是的，即係佢嗰個買嗰個幾 嗰幾款雞，嗰幾款菜，嗰幾款肉， 即係我想話嘅，其實我台灣煮嘢食咧，就發覺原來冇老抽嘅，老抽好撚難買嘅。係好難買，唔係冇好難買嘅，咁要專登去某啲店先買。 因為就得豉油膏啊，然之後佢用咗啲叫醬油，唔會叫生抽老抽啊嘛，其實都應該係生抽嚟㗎啦。 生抽嚟嘅，生抽嚟 咁樣。OK， 咁嗱煮咗即係煮一餐咁少。 係煮咗一餐嘅，然之後另外有一日咧就同佢哋一齊走去食飯，然之後仲即係個個未夠十八歲，膽粗粗走去咗酒吧添，即係但係嗰間酒吧基本上係包場噶啦，就唔會龍蛇混雜嗰種嚟嘅。 即係總之咧，嗱你過去咧，即係今次去台灣咧，就煮嘢俾佢哋食啦，慰藉下佢哋嘅心靈啦，鼓勵下佢哋啦。是不是 不夠膽話慰藉啊，是鼓勵是有的。 這種叫慰藉的啦。 本身不是只是我去鼓勵，是他們本身有一個狀況，就是大家不知道他們去到是其實他們打散了。因為安全的理由他們是打散了。 明白。所以呢剛才我們所說呢，這種叫慰藉啦，在心靈上面的慰藉同埋鼓勵他啦。要堅持啦，要繼續喺呢度咩咧？即係總唔係話一百幾人一百幾十人聚埋喺個地方住咧，定係打散十個八個地方住噶啦？呢個好肯定噶啦。 唔止佢哋係散得好緊要。係 冇錯。嗱呢個唔緊要，嗰啲一定係咁做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度呼籲下啲即係聽緊我哋嘅節目嘅兄弟係嘛？即係如果你想照顧呢班手足嘅話，當然可以聯絡。有 PM 謝工啦，係嘛？即係佢有機會接觸到啲手足嘅時候咧，都轉達你哋嘅慰問，係嘛？咁呢個咧就即係廚房裏台灣嘅其中一個最主要嘅一個目的啦。翻翻主題啦，頭先即係我哋一路開麥嘅時候咧，我哋都成日講廚房佬你西餐底出身嘅，咁有咩材式咧？有咩材料咧？你煮咩材料？你係講到咁巴閉啦！我未整過雞煲，我都整到啦，係嘛？ 翻轉頭先講嘅雞煲啊，頭先你個雞煲你就有好似有啲嘢想講咁樣喎，即係雞煲。 好啦，茶餐廳雞煲同埋有即係嗱呢個部分咧，我哋剩翻廿零分鐘到咧，我哋大家研究比拼下啲菜式啦，前方 頭先前方佬話個茶餐廳啊，你係覺得即係茶餐廳將兩種嘅唔同類型嘅菜式混埋一齊嘅，係咪啊？ 我所知道個歷史本身係好似係嗱，即係喺香港啦。然之後嗰陣時嗰啲人就因為有英國人嚟啦，然之後就學西化啦，然之後就開始係有冰室先嘅，冰室就即係 本身就應該是 cafe 啊嘛 ，cafe 然之後就哦，淨係得嘢飲，然之後即係淨係本身係應該 多士係 啦，即係本身嘢飲啊，可能本身應該係蛋糕啊、多士啊嗰啲，然之後加咗個面落去已經係加多咗噶啦，然之後覺得啊咁嗰杯奶茶咖啡好飲喎，香港人接受咗喎。咁然之後先至，我加啲多啲菜式落去，然之後整下整下先至會有，即係先會有個中菜爐喺入面，先至變咗茶餐廳啊嘛。 系啊，即系冰室，我哋系僆仔嘅时候去过啦。 咁我谂咧，即系回顾下咧，其实咧到呢个冰室咧嘅历史咧，到八十年代初期咧，其实都清晰嘅。即系最好似你讲，即系最多就有个面有个意粉啊，有碗 大 干 面包 啊， 就 系咁样嘅。 冒牛嗰啲咪系冰室咯， 系 啦，猪通粉啊，简单 嚟 讲 咧，以前冰室同埋茶餐厅或者叫餐厅咧。那個牌是個牌照問題，冰室呢就很簡單，它只是需要一個電的爬爐，煲到熱水 通粉、啊、 做到嘢飲和一些 其實 多士用的，所以它牌照是非常之容易攞 的，明火的。 以前有一個茶居，其實呢就現在的茶餐廳就將茶居和傳統的冰室呢就混在一起，因為啲茶居咧比較小型啲嘅，咁一樣有粉面食噶咁樣，咁但我覺得咧就 即 係香港嘅即係餐廳咧，就因為茶餐廳嘅興起咧而沒落，即係我覺得即係而家茶餐廳係劣食之中劣食，而我啲咁唔識食嘅人咧，我都即係茶餐廳我真係怕嘅。 我想話其實係有啲係好主要部分都係因為租啦、人工啦，然之後當然佢個計個人工個支出係多嘅，但係你個租係點講咧？ 最大㗎啦， 係啊，好可怕！你諗下，你諗下嗰個人哋嗰個銀行嗰、那個。话净系交租交几百万喎、啊，大佬 咁咪执笠咯要。 唔系问题系，即系个个都系，你谂下系成间餐厅好好生意，个个做老仆街， 有三成几四成系租嚟嘅， 系 唔止啊？ 咩啊？你系做咗全部俾佢啊？ 差唔多一半啊， 差唔多一半系俾租啊。 你做咗全部俾佢， 仆街啦！ 你做咗全部俾佢，然之后要蚀钱，即系好好生意嘅餐厅要蚀钱。 系、啊， 常见啦呢啲。 嗱，而家嘅即系所谓茶餐厅。那個醬汁都是主要兩大類嘅啫。你要咩汁啊？蒜蓉汁。冇蒜，仲有咩汁啊？黑椒。仲有第三種汁啊？好似冇咯喎，係嘛？ 即係茄汁， 唔係茄汁。你講嗰啲， 即係好大路呢啲係好大路嘅醬汁嚟。 你去茶餐廳， 茶餐廳咯，唔係啊，佢唔係醬扒，你梗係有啦。 你早餐都有個雞扒， 唔係咯，雞扒啊嘛， 係咁樣 嘅，係咪先？你嗰啲茄汁啊、豬扒啊， 金鳳咪咯，金鳳餐廳你雞扒咪就佢揦住兩兜嘢。黑色啊，黑椒啊，因為 蒜蓉啊， 咁你黑椒咪倒黑椒，蒜蓉倒蒜蓉。咁呢個係最多人用接手啊嘛。咁有啲人中意古靈精怪啊，整啲生果汁又冇人食 啦。我哋以前去一啲餐廳咧飲，即係個餐湯咧就可以 order 咧呢個咧就係洋葱湯。而家冇噶啦，一係就紅湯，一係就白湯。 我想话咁样，你话洋葱汤咧，即系其实好似我以前做嗰啲餐厅啦，餐厅其实系有嘅，餐厅系会反而其实系例汤先至系最稳阵，你明唔明啊？系例汤系煲一大煲，然之后我哋就会所谓嘅例汤，我哋餐厅即系西餐都好啦，其实都系红汤白汤，红汤白汤就即系我哋谂嗰一日就会煮一个唔同嘅汤，即系可能汤可能系日日煮。一個禮拜，即係你要飲翻同一種湯咧，都可能要過一兩個禮拜先至飲到同一種，係啦，重複翻噶啦。 OK， 因為我都睇過一個即係聽過啦，一個節目所講，佢煮一個羅宋湯，即係紅湯啦，可能要整兩日嘅，搞兩日。 係啦，因為所以你搞湯嗰啲，佢有好多種湯俾你揀嗰啲咧，好多時都係福利嘅。除非你话你走去大酒店啊，咁佢本身就准备咗咁多嘢，呢个另外一回事。你一般你见到佢餐厅仔得廿个位，然之后有六七款汤俾你拣，服中之服， 千祈 好干净，都系温润啲，就系红汤白汤就算啦。 咁所以茶餐厅有一个有啲好多屋村茶餐厅又好，有啲嗰啲茶餐厅嗰啲见到 up up 嗰啲咧，最失败嘅就系你咁细间嘢， 整咁多嘢， 系你个餐牌有百几款。 然後你首先你啲嘢一定唔新鮮， 係。 然後你望入去廚房，佢嗰啲冧山咁冧啦。嗰台啲嘢一定唔新鮮，一定污糟， 係死得， 即係死得。點解今日望個餐牌？寫住个咩海龙王汤喎，啊屌试一试添，屌你有冇服嚟嘅， 我估你哋试唔 到，你仆街 啊！我又同即系你嘅讲法一样噶，即系咁睇法啦。即系你个餐牌咧，即系几百样嘢，哇！真系你间餐你间 餐餐厅仔细细嘅咁样， 系咯几百样。 我哋等阿钱问下啦， 讲埋先， 我觉得即系你个师傅有冇预到预备，好似讲预备咁多嘢喺度啊！即系真系好大福嚟嘅，即系我即系我自己。 有啲佢可能寫喺度咧，係話俾人知有呢樣嘢，佢唔肯搶你叫嘅。 其實我即係我 咁，你點會好食咧？ 係咯，點會好食咧？你真係有個傻仔， 我就係 啊！我真係試下先咁嘅嘢咯，係嘛？ 啊，咁啊睇你兩位啦，即係對茶餐廳嘅評價。 等下等下，阿錢問下啦。茶餐廳主食嘅嘢， 其實茶餐廳有個變化嚟嘅。其實因為變點解咁變化咧？好似頭先阿師傅咁講咧，就因為個生活啊，個生活嗰個。同埋嗰個節奏，生活節奏唔同咗，同埋啲人嘅消費力強咗。 嗯， 嗱好簡單啫嘛，焗豬扒飯。 嗯， 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例子嚟嘅。 你知唔知焗豬扒飯應該係乜嚟嘅？ 咩？你講下。 焗豬扒飯其實係 risotto 嚟 嘅。意大利 risotto 係啦，香港人做出嚟嘅 risotto。 但係個 risotto 係應該濕濕地 嘅。喂，大家樂 咁咪濕濕地咯？ 焗豬扒飯又幾好食嘅喎，大家樂。 唔係，但係佢係乾底嘅喎，嗱，回事。 咁你係所以咪香港人變化出嚟咯？ 你叫一個中嗰陣有陣時嗰陣時嘅華人食一粒米點可能生嘅啫？ 唔係嗰樣嘢嚟嘅。 佢所以佢咪要改咯？ 唔係個 risotto 咧，即係意大利 risotto 係同我哋食嗰啲飯係有少少唔同嘅。 係，咁你如果你咁講嘅話，呢、這個就係演化出嚟㗎嘛，即係好似我哋香港人飲嘅奶茶同埋英式奶茶都完全唔同 嘅，咁 即係如果我哋有即係如果你接受到我哋香港人嘅奶茶係由英式奶茶演化出嚟嘅，咁然之後我哋個焗豬扒飯本身就係 risotto 演化出嚟。 個 risotto 改咗啲咩嘢咧？ 改咗咪就用翻我哋香港人食開嗰啲咁嘅泰國米咯， 個米改咗。 人哋其實你話我做西餐都好啊 ，risotto 嗰啲米邊都好食㗎，即係我哋食開嗰啲米係好食過佢嗰啲米啊嘛，係個米種好食過佢，你明唔明啊？ 因為佢冇選擇啊嘛，佢嗰度 唔係啊，因為係啦，即係歐洲出嗰啲米本身就係唔靚啊嘛，大佬啊， 就濕濕地啊，黏黏地啊。 然之後，但係調翻轉嚟講，你唔啱佢啊口味，然之後佢又話你唔正宗，佢食唔翻，即係好似你喺香港飲緊維他奶，維他奶一啲都唔係高級嘢嚟嘅，但係你喺第啲地方你豆漿嘅成本係高貴噶維他奶噶嘛，咁佢會覺得喂我明明我呢啲嘢先係應該係靚嘢，點解你會覺得即係你飲唔到維他奶嗰啲咁嘅味道，咪一樣咯？即係又話即係又話要半生半你嘅死人頭生咩？即係鬼佬都唔會中意食你生米啦！即係佢意思係唔好淋，即係你唔會淋得滯。即係佢即係好似你食意粉咁樣，你意粉佢都唔會中意你啪一聲咁樣，即係佢昆池咧一定唔得噶嘛，佢唔會想你嗰啲意粉係爽噶嘛，你係中間嗰啲實。佢有彈口有咬口嘅意思，就唔係好似啲人話半山米都黐孖筋嘅，你嗰啲半山米鬼佬都唔會中意食噶啦，即係好多人嗰啲誤點啊，即係然之後又 太多誤點。但係講話屌半山米先係正宗啊嘛， 正啊你老味咩？你自己去外國食下有冇人食半山米啊？你去歐洲揾咗半山米嚟俾我？ 唔係喎，我個兄弟咧煮呢個嘢咧嘅時候咧係好啦，標榜自己點樣可以煮到個半生熟咁樣巴閉喎，係嘛？因為我啲黐鳩線嘅嚟講，我哋中國人邊食半生？ 唔好話中國人，係鬼佬都唔食嘅。嗰啲喺度扮咧，行咧扮鬼嗰啲屌柒佢啦你。 嗱即係嗱，仲有即係食意粉都係一門技術嚟嘅，係嘛？一門藝術嚟嘅。即係嗱，我哋去呢啲普通茶餐廳食，話即係有啲咧又起骨嘅，起骨即係乾咗啦，係嘛？起骨。咁你頭先所講就係即係原來裏邊咧就緊緊熟。外面淋， 其實你一般人喺屋企咧都一啲都唔難做到嘅。就你平時我哋嘅做法都係十嘅啫嘛。你咪聽最多人講嘅意見咯。嗱，你多水，落鹽， 一定要落鹽，然之後就然之後個包裝嗰度話俾你聽，煮九分鐘咧，你係煮八分鐘， 係 早去一分鐘，然之後就倒咗出嚟，倒曬即係一煮好就倒曬出嚟。然之後就喺啲砂鍋嗰度晾即係燉乾曬啲水咧，就攞啲油嚟撈佢。如果有橄欖油就最好啦，即係其實你總之一般嘅油都 OK 啦。然之後你就揾啲即係你喺度戳下佢又好，你揾嘢撩又好，撩勻佢，撩勻佢，然之後你就可以 上碟啦。 唔係呢個你就係準備好 啊 ，ready 啊 ，ready， 你係要有呢個準備先至 。我以前教條鬼妹係咁樣嘅，屌教鬼妹煮意粉啊，佢講屌你錄咗之後咧，熟差唔多熟咧，屌攞條出嚟掉得埋牆咧，佢會黐到埋牆嘅話就熟。 戒磚要戒磚， 戒磚係戒磚，如果係 啊，呢個火土自多星嘅講嚟嘅，你唔好以為我 照，但我照咁樣同條鬼妹講，係都係，不過係 work 嘅，係 work 嘅，即係你真係要嘅， 即係佢有嗰個軟，即係軟 度咧，軟度先黐得到嘅。 然之後其實是因為純粹是吸鬼妹的時候，鬼妹覺得你好好玩， 有型啦，掉意粉啊嘛。 因為很多人都講話，即係蒸水蛋啊，煮意粉啊，呢啲好 Q 難搞噶嘛，係咪啊？跟住佢 有咩難搞？你乖乖地，即係乖乖地去個 packing， 即係你諗下，有全世界邊個有人清楚得過自己，即係自己出產嗰啲嘢都唔知點樣煮得好食嘅話，就應該打老友啦。 因為我哋啲即係少入廚房嗰啲，就即係覺得個意粉係好難搞嘅，我寧願煮個公仔面算啦。是吧 其實我啱啱同你講嗰個方法咧，你即係撈完油，然之後你晾即係攤凍咗咧，你就可以入雪櫃，你聽日攞嚟煮又得，即係你可以擺，即係你個器皿乾淨嘅，你可以留好幾日嘅。 唔 係，即係如果你平時如果你夠，即係你話即刻攞嚟食咧，就你即係如果你即刻要煮啦。咁你就即刻抌埋落你嗰啲本身你撈嗰啲料又得，如果唔係就封油咯。 我聽過咧，逢親地獄廚神咧，啲地獄廚神嘅話咧，煮嘢出嚟會舐嘢咧，都係一樣嘢，係唔肯聽人講。即係你話真係個包裝教咗你 㗎， 九分鐘，明白？佢唔知點解，即係或者係叫你嗱，佢步驟係咁嘅，落水先擺落去啊嘛，煲滾咗水擺落去，佢會做咗步驟好撚奇怪，跟住佢然後咧，可能係佢會唔撚落水就擺轉面落去，佢長咗貨咁嗰啲咧，明白？即係地獄廚神永遠出錯嘅嘢咧，係都係唔聽人講，或者 水都未滾就落咗去啦。 係啦，嗰啲咁。 咪最大鑊就係有啲人唔知咩叫水滾啊嘛。 有你話比較難嘅咧，即係嗰啲即係一支支嘅闊條面會難咯，因為佢好容易黐埋。 系啊， 佢好容易一抌落去，即系湿咗水咧，然之后黐埋一住， 黐底。 系啦，你同埋你煮意粉嗰时，如果你好似头先我头先咁讲咧，都仲有有少少窍门咧，就系、是、你一落去嗰时候一定要搅松佢。 系 落盐落水，然之后有油。油唔使多嘅，係油要有，即係等佢即係等佢冇咁容易黐埋。如果一黐埋咧，你時間好啦，上咗嚟有啲黐埋咗嗰啲就唔熟。 係一劈咁， 係啊，好難 一齊咁，你真係係嘛？即係有陣時搞意粉真 係，你咪係即係佢十分鐘，你一開始抌落去嘅時候，你頭一分鐘搞一搞佢，然之後你咪走去唔知做啲乜嘢咯。然之後嗰四五分鐘又搞三次就得噶啦，即係幾分鐘搞完之後臨起又搞， 搞完嘢翻嚟再搞佢。 係啦，你中意搞乜就搞乜啦。因為我哋喺廚房入面好忙噶嘛，唔會淨係對住十分鐘啊嘛。 咁啊，前天卡你啊，即係研究即係中國飲食啊。西方飲食咁，即係你覺得兩者之間有咩異同之處咧？ 好多異同啊！根本個概念都唔一樣。 我想問一問嗱，西餐有種講啲甜嘅糕點嗰啲啦，係嘛？咁我哋即係中國人講糖水啦， 糕點都有㗎。上海人好中意食糕點㗎，係啊。 因為我哋阿前兄就專搞嗰啲糖水嗰啲嘢嘅， 即係以前啦嚇。其實糖水嗰啲嘢咧。就是很後期的東西，因為如果說甜點呢，其實中國人吃甜點呢 都是很後期的嘢嚟 嘅。糖水應該都是南方才有糖水。 係啦，冇錯啦。係啦，點解嚟自糖水呢？有部分嚟自於涼茶嗰個概念嘅，即係要消滯啊，要舒暢啊，即係南方嘅嗰、那個要濕熱嘅環境啊，咁樣走過嚟。 同埋香港開糖水係零舍賺錢嘅， 佢係賺錢啦，又平，唔係嗰個成本又平，係個租貴。 西式所有甜點都好貴， 好貴啊！ 因為糕點嘅程序好大， 攞你命。 唔係除咗程序之外，成本都即係你攞出嚟嗰嚿嘢係你諗下，你平時買支奶。即係好似如果你即係你嗰碗糖水而全部用鮮奶嘅，貴唔貴？ 好貴。 然之後佢嗰樣嘢係貴過鮮奶三倍嘅。 嗯，冇錯啱。 同埋中 咁佢成本都好貴咯，本身 好多人唔知道喎，睇糖即係以紅豆沙同綠豆沙呢樣嘢。 係係係。 其實就唔係夜晚食嘅嘢嚟嘅，係早餐嘢。 嗯， 是早餐在粥铺卖的，其实以前 不是香港你吃糖水唯一要沟女的嘛，大佬啊， 那些是什么 呢？你知道红豆粥可以沟女， 红豆 粥是红豆粥的， 即是它不是甜的，是粥来的。如果粥品其实早上吃的，因为红楼梦都是的，刘老老早上吃粥的，要吃鸭粥的，那些应该是咸点，不是甜点， 不是都是甜的，我去这个粥铺吃的糖水， 不是最早 绿豆沙都是甜的， 不是最早期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在粥档吃呢，有油炸鬼啊，油炸鬼白粥啊，它其中有一个叫红豆粥啊，是吧，红豆粥啊，那些不是说甜的， 哦，都是有咸的， 是有咸的， 咁擺紅豆落啫嘛， 擺紅豆落啫嘛，同埋有啲叫做即係扁豆啊，嗰啲即係 叫五豆粥啊， 五豆粥啊咁，有啲叫八寶粥啊咁，嗱嗰啲甜啦，係嘛，即係去到發展 樓。八寶粥就上海啦， 上海啦。咁如果 外國人係好唔接受任何嘅豆食甜嘅。 嗯， 嗱，所以概念唔一样啦。 怪唔之佢整个红豆冰，佢唔系咁 OK 啦。怪唔之， 哇，红豆冰简直系中国嘅 香港嘢嚟嘅，香港嘢嚟嘅。 佢哋唔接受食甜嘅豆噶，即系你攞啲好正常嘅甜品俾佢，咦，然后俾佢食到，唔中意。 即系呢个红豆冰就系即系香港嘅发明嚟嘅。 咁样我问啊，即系问题儿童啦，问一问啦，即系头先讲即系中菜同西菜儿童咁一样噶。香港同台灣啊，或者甚至大陸都好，其實咧就好中意係落師傅嘅。咁西餐即係西餐會唔會落師傅嘅咧？ 首先我唔反對落味精，但係現實上咧，我哋西餐我認識嗰一扎咧，全部冇人落味精嘅，係因為我哋唔識用。 係 因為西菜咧同中菜其中一個好大分別係咩咧？其實西菜咧係好著重嗰個料本身帶出嚟嗰種味道，但係中菜唔係嘅，中菜咧係好中意落調料嘅。所以點解咧？即係中國人食嘢咧，唔會講新鮮嗰兩個字嘅，因為佢幾難幾擺幾耐都好啦，佢會醃製噶嘛。喂，你北方嗰啲咧，一做咗之後，佢會加醃製過程。 你整個五柳魚咯，條魚新鮮。 佢有個調料嘅，但係咧喺南方，喺唯獨是廣東菜咧，就好講新鮮，就因為佢即係 快炒。 同埋佢嗰個飲食嗰個 魚米之鄉啊嘛， 你本身攞到新鮮嘅材料啊嘛， 但係我哋香港啊啲餐廳啦，啲茶餐廳咩酒樓都好啦，其實即係冇乜邊間係冇味精 嘅 喎。 嗱，味精咧係後來嘅嘢嚟嘅，其實我哋講嘅係調料。 嗯， 即是味精咧，系调料嘅一种叫做咩科学化嘅调料。 嗯， 其实你哋觉得味精系咩嚟啊？ 味精系啲叫佢叫个专业名咧， 谷氨酸钠。 系啊，即系佢系食品味道调整嘅。 唔系，咁你觉得系咩嚟咧？即系你嘅 concept 味精系乜？ 化学品嚟。 化学品，你话咧？ 系啦。 梗唔係啦，味精係營養嚟㗎。 以前我聽人講過，即係我哋細個 合成嘅應該 係，唔係 合成 嘅，由牛骨 粉嚟 嘅。梗唔係啦，全部都錯，大家都全部大家錯 嘅。 大家對味精有一個好錯誤嘅觀感，又覺得佢係化學嘢嚟嘅，唔係。即係你嗰啲，你點為之化學嘢咧？即係你淨係用嗰啲，即係 無中生有啦， 你無中生有，你用化學品溝出嚟就得，嗰啲係化學嘢。即係如果你毒品嚟計咧，就係得冰係化學嘢嚟嘅啫。其他白粉啊，好嗰啲都係全部係天然嘢嚟嘅。即係如果你呢啲都唔係天然嘢嘅話咧，你糖都唔係天然噶啦。即係糖係借嗰度種先有嘅， 整出嚟 係。咁我味精， 味精都係。首先一開始去發明味精嘅時候咧，就喺海大嗰度提取出嚟 嘅， 然之後而家就唔係喺海大啦，而家係用澱粉質，即係類似嗰啲，可能係粟粉啊，可能係薯粉啊，然之後就養啲菌， 養啲菌，然之後啲菌，然之後食咗嗰啲嘅澱粉質之後，然之後產生出嚟嘅副產品。 咦，咁啊，即係好似乳酸咁樣喎。 冇錯，係營養嚟嘅，肝酸鈉係營養。 唔係喎，淨似咩喎？似嗰啲鬼佬。 氨基酸係有益嘅，首先係有益嘅。而家 會似我哋嗰陣時嘅牛肉茶。 係冇錯啦。 你聽埋我，聽埋聽埋我講先。然之後你諗下一啲有益嘅嘢，你食過量，即係好似你試下，好似嗰啲人樂師傅咁樣鋤啲鹽落去。即係你佢係過量啊！你就算係你鹽你糖。你过量你都口干的啦， 是啦，冇错。 然之后话有害咧，系美国佬吹嘅。 嗯， 佢所谓有害嘅系冇任何科学根据。 嗯， 所以日本就叫未知数嘛。 啊，未知数。 然后然后话食过量嘅嘢有害，你食饭多你都有害噶啦。 都食意粉都有害啦。 好啦，喂，今日今集啊非常之精彩啊，咁啊，但系啊时间都系。不夠啊！咁啊，我哋 即係好似宋主委講啦，我哋整個地獄廚神嚟遊。 咁啊，下個禮拜就係神州幾個靚仔啦啊！ 咁我 係 啦，下個禮拜哦好， 我哋要下個月再見啦。 係啦，咁我依個咧下次又唔使攞嚟啦。 喂，咁啊，記得交台費喎，大佬啊，即係幫幫手啊，記得交台費。 黃金，黃金，黃金。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